4567，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呢，有一些事故路段啊，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北四环的中关村一桥东向西的方向接连发生了多起事故，导致这一线持续车多，队位已经排过了安慧桥，而且呢车队仍在延长当中，建议大家要避开。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队位排过了功德寺桥。另外呢，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几乎是全线持续车多的，目前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事故发生，所以呢提醒所有司机朋友要注意。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环铁桥。还有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望京西有事故，队位排到了芍药居。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天宫院有事故，队位排到了大兴桥。再跟您说一下，北四环的中关村一桥东向西方向接连发生了多起事故，导致这一线持续车多，队位已经排过了安慧桥。还有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京西有事故，还有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天宫院有事故。到了周末了，车就是比较多，所以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接档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儿我们一打开微信平台，怎么感觉跟路上的路况有点类似呢？停了好多微信呢。 但是没堵， 全是语音， 是 特畅通，倒是哈。 对， 今天又是这个一周一度的我们的欢聚有毛铺的环节了。 是的，不过在此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当小胖说开始的时候才能开始啊，咱们别抢跑， 别着急啊。来吧，我们先来说说这事儿啊。让大家先玩着，先开始玩着啊。这个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周末呢，很多朋友都会聚会啊，小喝一点啊。但是就困惑了，哎呀，那几杯一下肚，哇，这第二天头疼啊。有人老说了啊，一喝酒上头。 哦，这是什么原因呢？ 酒量小呗。 说的对呀。也有可能是因为您没有选择好喝不上头的毛铺酒啊。 是的，每周五一直要延续到12月底。我们的周五欢聚有毛铺，也就是每周五的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周五欢聚有毛铺活动。 好多朋友会问了哈，尤其是一些新朋友们啊，不包括现在依然还在喊的朋友们啊，怎么玩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一直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是两个整点我们开始喊。 是的， 喊红包啊。一个是17点开始，现在已经开始等我口令啊。还有一个是18点，两个整点。您呢就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 而且中奖的几率相当大。 相当大。 是。不过在此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游戏的规则啊。其中一条呢，就是我们限定在北京的朋友们。 司机。 哎，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您只要在北京，因为我们要有定位的啊。 嗯呢， 您别说，我出差呢，我武汉呢，我到点儿我也喊，您是拆不开红包的。 哎，让朋友们帮您喊。 哎， 嗯，还有呢，就是如果您中了九啊，会出现一个小对话框，恭喜您中九了。这个时候呢，您要填上您的真实的手机号码，您真实的姓名，好像是不是还有收货人的地址还是什么的，反正您把那些栏里边要求的都填上，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凭着这个去领酒啊，或者把酒寄到您家里了。 是的， 哎， 好了，游戏的规则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完了，小伙伴什么时候开始？ 要不这样吧，今天我把这个权利交给咱们嘉宾吧。 可以， 好不好？好久没见了。来，我们先请出这一时段的嘉宾，出城网创始人张波，波哥。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 嗓子都喊哑了吧，哥？ 哎，喊了半晌，你知道吧？不过我还好，我好像已经中了一个。 哦， 哎，我先问一下，咱能是一天能中几次啊？ 不可能啊， 封顶就两次， 还没开始呢，你就喊着了。 嗯，我先试验试验，看喊的标准不标准，因为感冒了。 他那个就是试验品。 啊对， 因为他中的那个太多了，那个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哦，原来是这样。 那你说开始吧。 说开始，大家就开始喊了。 好，开始。 好啊，现在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语音啊，有的朋友已经发文字不行，文字您明天玩。 是的 啊，明天有明天的玩法，今天就是发语音。开着车的朋友们，您就别发了啊，您直接让您的副驾。 哎， 或者说您等红灯的时候，趁着这空灯您发一个啊，所以呢这个安全为主啊。周五欢聚有毛铺，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抢红包了。 祝大家好运， 祝大家好运。 是 啊， 嗯，哎波，你喝过这款白酒吗？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这些年喝白酒很少，不过我觉得听说这个还不错啊。 不上头 啊， 而且在就是湖北那边可火了，就类似于啊，比如说你在，哎，回来， 等会儿， 比如说在北京，你比如说你要去成都小馆子啊，人家说那二两的那个，不都是成都当地的那个酒吗？ 好的，我好像应该是，我记得我和我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们有人喝过，对。 比如说在吃京味菜，可能有些人就是啊。小绿瓶的那个二两那个 来一个， 在那边也是小二两的，特别火，都要这么一点，而且喝完了以后微醺，第二天不上头。 我看今天是周五，完了之后不行了，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先试试去哈。 可以啊， 波哥适合，比如哪天咱们来个周三欢聚有烟青啊，波哥就来特别合适啊。 哦，对于他来说得是欢聚有扎啤、 啊、也行、 啊、好，今天呢我们把波叫来呢还是有任务要给波的啊，因为秋天了嘛，我都说了北京的金秋是特别美的，之所以叫金秋，不光天气比较好，而且色彩特别漂亮。 对，我就喜欢秋天。 真的吗？ 对， 收获的季节。 对，各种收获吧啊，就是这一年正好是三分之二，差也就是三分之二，对吧？三分之二这个季节，这正值是不光是我收获，我觉得应该很多一些朋友都是收获的一个时间段。 对， 而在这个时间段呢，正好这个天气了，我觉得秋天一般是秋高气爽的，天基本上蓝天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多的，啊，也不像夏天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下雨比较偏多一些，对吧？冬天的时候可能又有点太冷了，对吧？啊，然后说这个秋季这正好合适，而且在这段时期，就是在北京的秋天吧啊，应该是这一两周范围之内应该是最火爆的时间段。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说秋色啊，给大家介绍好的地方，更多的给大家讲讲胡杨林吧。 对，因为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大家的就是去听说胡杨林呢会有很多很多，但是真正就是说具体的是去到哪个胡杨林或者怎么样，哎，我看到好像是但是又不敢确定的还有很多一些地方。也就是说是在整个咱们中国这个胡杨林应该在世界上吧，它这个历史就是这个年代是最久的。 嗯 啊，就是说是最多的话应该能够达到6500万年前。 啊，这么长时间。 对。 就有胡杨林。 就有胡杨林了。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就说是，作为胡杨的，他本身就是说很多一些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三千年生，三千年死，然后三千年不朽等等这个这样一个这样一段话，对吧？但是真正他见到胡杨的时候，不过是在秋季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惊艳，啊，这也是真，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而且他的整个就是整个胡杨林在咱中国，我先大体说下它的一个分布哈，基本上是新疆、内蒙古，还有包括这个青海， 啊。就是西部、北部、西北部， 对，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一带啊，要么是沙漠地带，对吧？要么就是沙漠带点水的，有些地方还是带点水的一些地带，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分布的状态啊。其实说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去的，一般来说都是额济纳那边的胡杨林，就是内蒙古，属于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啊。那么它其实它跟我们整个正好是跟这个青海啊，跟这个新疆这一带就是几乎是在一个交界的一个地带啊，所以说呢，就是正好它是属于就是从内蒙古这边过去之后，然后就到了新疆了啊，新疆的南疆这一块了，它也是属于这个胡杨林的一些基地，对吧？就是但是就是国内大概有个五六个片区吧，就是但是不是说界限特别明显的，但是从省级行政区域上划分来说，还是存在的啊。 看胡杨林最好的季节是现在吗？ 就是说天知道。 好、啊、为什么呢、啊、 就是说因为我说这个 你是天哪 就是说为什么呀，就是如果说每一年的话，其实从9月10号左右啊、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这个胡杨林、啊，可能就是那个儿小的那些胡杨林，就是基本上叶子已经泛黄色了啊。那么说是到9月底的时候，就是9月20几号到正常的，就大家的就常规上意义来说，就是9月20几号到10月20几号这个时间段内是胡杨林最好的一个季节。但是如果说这个天突然的这个什么降温啊，突然刮大风的话，那么这个树叶子可能掉的就比较快一些，可能你看到的只是像那些一些怪树林之类的一些东西， 对， 可能更为好一些， 对。 但是其实说，最好的季节就是为啥我说天知道，就是天气来决定的，对吧？天气如果冷的比较快，风比较大，那么说是你这个可能很快就结束了，对吧？就是可能在10月15号之前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说是它这个降温，它可能说今天温度比较好，它风来的没那么及时的话，那么可能会延续到10月底10月初。啊，这就是说是为啥我说是天知道，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啊。它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些差池， 对，可以理解。就跟我们前两天在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说得抓紧时间赏北京的秋色，因为得看层峦尽染的那种色彩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说，要是看的话，争取啊，这个周末可能也就这样了。然后抓紧时间，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去北边的喇叭沟门啊，去看看，然后建议大家赶紧去 那边，估计都掉完了、 这个、 是。然后就听众就发信息了、别去了， 别去了，已经结束了， 刚去回来、那叶子全落地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人有图有真相，一看图、哇，确实是，而且说那边真的冷。 喇叭沟门是在咱们整个北京来说是最早先进入这个彩叶，就是红叶啊，包括这个什么白桦林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基本上是过完国庆之后啊，然后大家就直接去吧，你就不要再撅着了啊，因为国庆节正值当届的时候，正好是喇叭沟门和丰宁交界那一块、然后比如像在那一带啦，也有一些这个什么各种红叶黄叶，对吧？啊，我觉得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很多一些，就是因为我也有好多一些朋友，他们正好去了丰宁那边，不管什么马场呀、还是包括是去的这个什么，就是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山沟，比如像燕山大峡谷呀，他们也去了这些地方、当时他们就拍出了很多很多就是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叶子了已经，然后说是国庆节了，就基本上是，到了喇叭沟门，基本上就只要是从丰宁过到喇叭沟门，正好喇叭沟门那边还有一些这个山区在阻挡这个风，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就是过完国庆之后，然后你就赶快加油去，对吧？啊，然后如果说是现在我们再说去喇叭沟门，那个就不用研究了，就不用去想了。现在目前这个阶段了，就是说在今天，因为今天来的时候确实是风确实是很给力的哈，就是我估计就是这一周末啊。仅多吧啊，能加上下一周末，大家还能去一下坡峰岭啊，就是我们去房山这一边啊，还能够看一部分的这个红叶。然后，因为我前几天我正好我是去了山西，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山西的太行山那边的话啊，然后我觉得哎，这个相对来说在山西的南部地区应该要比我们北部地区来可能相对来说是这个 暖和一点， 要暖和一点。但是有时候也不尽其然的，就是说是为什么，就是我在走在河北很多一些区域的时候，我看整个沿路两侧的整个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分布的一些这个什么黄叶的这个这个林区，然后哎叶子都还非常好，而且还可以沿路还可以看到很多一些柿子树上挂那柿子，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然后不是这个等我们到了那个，就是因为我可能待会儿吧，待会儿我把我主要任务说完之后，然后我可能会提及到，就是我在那边发现一条峡谷，真的特漂亮。 好，别着急啊，咱们先围着胡杨林先走走。 对， 好吧， 对啊。 先介绍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 其实就是说，离我们北京相对来说比较近、比较方便一点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能够去选择在内蒙古额济纳的，但是额济纳，可能相对来说是一到这个季节人是比较偏多一些，但是它确确实实的从景观角度，你不管从它的一些，因为它的林区它分了好几块啊，就是为什么说大家就是把这个胡杨林形容成这个弱水金沙的这个胡杨，有这样一个说法啊，也就是说，整个在这个季节它本身是有沙漠地带的。对吧？有河流地带的啊，还有一些就是属于这种怪树林，就是说是已经是这个它的怪树林主要是就是已经死掉的这个胡杨林啊，死掉之后，然后说它那个又不腐烂啊，然后不腐烂还至少能够达到一个3000年左右啊。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人都不知道更新换代了多少茬了，对吧？但是对于胡杨来说它还依然是存在，这就是它的这一个魅力所在。而且它的整个一个对于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或者一些被拍的这些人来说，它要比去到什么像有时候我之前也推荐过很多一些这个江南的风景来说，它可能更具备吸引力。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能够先推荐的，我觉得说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额济纳的胡杨林，只要不要赶节假日去。 明白。 嗯， 放心吧，现在去第一那边应该凉快。第二它算是错峰出游嘛，应该还好。 国庆节期间是最为火爆的那一段时间。 这时候去是不是有点冷了都？ 对呀，有点凉快嘛。 这时候其实要看的话啊，有些区域的胡杨林是能够看到，比如说雪山底下的胡杨，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当然这不是在额济纳这边哈，额济纳它看的基本上是巴丹吉林沙漠这边的，就是沙漠与胡杨林。沙漠气候呢，就是肯定如果风大的话，肯定说是就是你不管任何一个时间段去，它都会有风的， 就是风大，但是中午还是比较暖和，早晚比较凉。 对，早晚上那基本上 就是冷了，基本上都。 对 吧？ 对。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处在说是我们中国的，就是在整个中国地图上来看，它都是北部的一些区域， 对 啊，而且尤其是偏西北这个方向，那西北风嘛，就是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对吧？所以说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什么说要推荐这边？第一个，我们从北京过去的话。然后它是有两条线路去选择， 怎么去？开车是吗？ 这就是开车。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其余的交通来说吧，可能就比较尴尬一些， 就不能直达。 对，火车啦，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还比较紧张，飞机几乎是没有，你飞机只能你落不到这个额济纳这儿，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选择要么是从北京到了西宁走，啊，走嘉峪关啊，从就要么是坐飞机是坐的嘉峪关，从嘉峪关到那边可能还需要。大概一个的车程需要5-6个小时7个小时左右。 这么久 到了嘉峪关还得再开车。 对，也就是从西宁过去，要是如果是一下路上全部不停车的话，可能需要9个多小时10个小时能够到。所以说是这个距离呢，就是说因为它距离我们北京的话是1700公里。这是公里路，就是大家可以计算自己的时间。你开车的话，可能沿途 两三天的时间。 对，就是沿途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选择一部分区域去休息的，甚至说是你坐火车去这个地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也有一种选择的方式，就是我们从北京出发，然后你可以到了呼和浩特。

活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吉军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先问候您周末快乐。 好，谢谢。 哎，今天北京的风是够大的啊，跟我们说说北京未来的天气走向呗。 好的。实际上呢，今天下午啊，就是尤其是中午前后，大部分地方的平均风力都是四五级，这个大部分地方的阵风都达到六七级，石景山的地方最大达到了八级，下午四点钟之后呢，风力逐渐减小，入夜之后啊，风呢还会继续减小，夜间呢也就是二三级的偏北风了，那么入夜之后啊，这个风逐渐静下来，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也就是两三度的样子，天呢是比较冷了，喜欢晨练或者是这个出行比较早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服，尤其是中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楼道的缓冲作用，在楼道里边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对身体状况更好一些。明天呢应该是这个天儿比较好了，风力不大，中午前后呢有三四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能达到17度，那就说呢比今天要高三四度的样子，天气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明天这个空气也特别干燥，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周日啊，这个又有一股强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五六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七八级，具体什么时间刮，这个什么时间刮大，我想呢大家还要聆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是北京，实际上华北地区呢跟北京天气都差不太多，京津冀呢也就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张家口那边风刮得早一点，天津这边呢风刮得晚一些，气温变化基本上来讲的话都这个有那么三到五度的那个变化，整体来看的话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就是周六的天气，周日呢还是要防大风。那么其他地方呢也是这样，在今后几天的时间里啊，我国的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就是从今天到明天，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部大部呢，还有黄淮、江淮、江南，降温啊幅度基本上都是比较大，应该说呢，尤其是这个在黄淮以南地区，降温呢能达到六到八度，局地啊可以达到十度。那么长江以北地区呢，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八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气象台呢还继续发布大风降温预报，并且呢，这个28号、29号冷空气补充南下，还会刮起大风。那么受目前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后三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大部降水仍将持续，并且呢东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这个雨夹雪转雪那么一个天气过程，尤其是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雪，这里呢需要特别注意啊，雨雪它相态变化比较复杂，雨雪出现的时候呢道路是非常非常湿滑的，道路结冰以及可能出现的积雪，这些不利影响会对交通带来这个很大的这个阻碍。明天除了这个黑龙江东北部以及辽宁部分地区之外呢，这个实际上东北大部还是以降雪为主，而且呢这个 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啊、黄淮等地啊，还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八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降温呢，整体来看还是这个持续，因为什么呢？冷空气间隔时间比较短，周日呢还有冷空气继续南下，那么到了周一就可以影响到黄淮以南地区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到黄淮地区，黄淮以南地区去旅游的话，还要注意当地的这个气温预报，带好这个衣物。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感谢您，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好，再见。 好，下周一我们再连线，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这里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顺眼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同听着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咱们一起出发出去玩去啊。那提醒一下各位，大家别再喊了啊，这个稍歇一歇，咱们歇半个小时，18点的时候我们再开始。 是的，就算您现在继续喊周五欢聚有毛铺，您也拿不着任何东西。 我刚才试了，真没戏啊，也喊了有10几遍都没用啊。 是的是的， 稍歇会儿， 我们已经把后台关了 啊。对对， 哎，我们得到18点之后，然后我们再说开始。 是的是的， 再喊好吧。 哎对，但是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是错过一下等一年。 嚯， 厉害！因为今天确实是 最后一天了 ，这是最后的一波福利了。人保车主派对火热开启了，今天10月26号最后一波，吃喝玩乐全面覆盖，真的可以算是良心企业了。吃呢，给咱提供了自助餐和下午茶的福利；喝有送上门的热热乎乎的咖啡福利；玩，不管您是国内自驾、出境跟团，就连签证和驾照翻译件的福利都备好了，就看您需要什么了。乐，只要您参与进来，您就乐去吧。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要跟您说一下参与方式，您听好了，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中来，每天都有不同的福利提供。您记住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所以赶紧来抢吧。 嗯，一定要记住10月26号是最后一天，千万不要错失。 是是是，接下来咱踏踏实实的跟着波哥往外走， 刚刚说的那地儿有点远呀、啊，开车得1700公里、 嗯， 两三天的时间，您给我们计划一个路程。你比如说去的时候两三天，在那玩我不得两三天，回来我不得两三天，大概9到10天，就10天左右的一个行程， 嗯， 才基本上能够玩的差不多。那中间我可以玩点哪儿呢？而且我能不能设计一个不走回头路的路线呢？ 可以的。 走一个， 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就是我开始说，我说是您可以从北京出发、 嗯、 您可以选择到呼和浩特作为一站。为什么说是作为不辛苦啊，主要是因为你从北京你晚上坐火车然后到了呼和浩特，第二天早上到呼和浩特，然后下来之后呼和浩特市区啊，你可以去先吃上一阵去啊。就是为什么我可能呼和浩特它也就是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玩的一些地方啊、 嗯、 但是因为大家的主要的目的地还是胡杨林嘛，所以说是你还要赶上晚上的火车、 嗯、 知道吧，就是分成两次坐，一次要是坐到的话可能确实时间有点偏长、 哦、 啊，所以说是你要分成两天去坐，就是哎在呼和浩特你可以吃找一些什么当地的，不管是蒙古大营啊，还是包括它什么格日拉阿玛奶茶，还有包括它那个什么就是冰水煮羊肉， 嗯， 对吧哈、 嗯， 就是这些店儿，你可以去都去体验一下，去吃一些，或者到这个赛马场那边，或者到那个什么塞北老街那边去转一下，都可以的啊。所以说是就是整个这一天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再从呼和浩特开始出发，因为呼和浩特它晚上也是有一班车，第二天早上起来正好到额济纳， 哦 啊，所以说是正好这个时间段不耽误你去。就是玩其他的这个项目， 就其实我们不开车的话坐火车，您在那儿稍微倒一趟休息一下，做一个中转站， 对， 第二天再坐火车也依然能到呢， 也依然是可以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嗯、可能相对来就会减轻你整个在这个路上就是特别赶的这个时间，一下赶1700公里，而且整个那边它如果是有高铁的话可能还会好一些，对吧，但是又没有通高铁、 嗯、 然后有很多朋友问我飞机，我说飞机可以的，但是你下去之后那个车程也不近，因为到额济纳只有一个很小的军用机场，但是并不适合于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去使用，一个飞机上只能坐30来个人， 嗯 啊，是很小的一个飞机，而且时不时可能基本上选择坐不上， 对对对，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就是我坐到嘉峪关， 嗯 啊，从嘉峪关然后再出发，但是说从胡杨林那边的话，大概能玩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在个3天左右的时间， 嗯，就足够了， 就已经足够了。你不管说它其中有几个点是肯定是必须要去的，比如像若水金沙，胡杨林，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胡杨景区啊，然后它旁边有一些什么黑水城啊，然后这个是就是算是这个过去的西夏国的啊这个遗址、 哦、 啊， 听着名都应该有不少的水域啊， 嗯， 对，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它就是说有水有胡杨林、 哦、 啊，就是黑水河啊，所以说它这边 水黑吗？ 水不黑啊，水不黑，就是命名叫黑水河，它因为它有个黑水城 哦、 啊、 就拿这个命名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所谓叫了一个黑水河，当然这个地方呢这就是说你从早上过去然后就可以的，对吧，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你可以起来顺便去看一下什么居延海啊，就是居延海它是因为有芦苇荡，它也是淡水的啊，还有就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一般的喜欢摄影的人会早上起来特别早的去这边，然后再返回到胡杨林这个小镇、 嗯、 啊，这个小镇呢，那么这个胡杨林整个这一条线可能从1道桥然后一下到8道桥啊，就是整个每一道桥是一个风景节点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就是它有包括一些什么就是倒影林指的就是说它整个正好在水上的一个倒影，就是上面是胡杨，然后下面是水上倒影、 哦、好看好看，这拍出来很好看， 对对对，这是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在很多的画面当中都能看到的、 嗯、 然后再往后面走的话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红柳林，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它这个整个是这样命名，但是其实它的叶子是发红色的，不是黄色的， 嗯 啊，这是一片区，然后再往后走到3道桥、4道桥、5道桥、6道桥、7道桥、8道桥，一直走到八道桥的时候，其实八道桥那边的话它几乎就是已经说是到了这个沙漠的边缘了，就是沙漠和胡杨的这个 交界 的一个位置了啊，其实它整个胡杨生长的这个我觉得它那个地上也不是土，就是也是比较有沙化的这种很严重的这种现象啊，也不知道人本身就是生活这个地方的，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做太多的研究，但是我至少知道说是就是这是整个从一道桥然后一下走到八道桥，这个整个一整天的时间里边有景区交通车大家可以选择的，然后呢刚才就是 忘给大家说了，还有一片林子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就是所谓的那个怪树林。 怪 就是你说这个树其实已经 死的，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它不朽嘛，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地方然后是在我们第一天的行程里边就可以顺道就可以，就可以接上的。所以说这两天的行程基本上把这个地方就是你基本上说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如果是你想再多一天的话，其实说就是到巴丹吉林沙漠那边再转一下，这是说所谓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规划的，就是只是纯到这个地方就去玩就可以了，玩拍照。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别的，如果你待的时间再长的话，有可能的话你会把胡杨看吐了，因为全是胡杨啊，所以说是你睁开眼睛除了胡杨就是沙漠，然后还有黑水城啊，黑水城上面还是沙漠，对吧？所以说是几乎就大家你可能到这边，这就是一个西北部的一个特色嘛，对啊。 那我多问一句，你在那个胡杨小镇里头那儿，比如住宿条件啊，吃美食啊， 从三星的到五星的都有， 这么多呢？ 对， 五星的也有。 对对对对对对，它的五星的话就是，应该来说是它不属于国际五星的那种标准的，对吧？啊，就是咱中国国内的五星级的标准的是有的， 那也不错了。 对，就是说它因为随着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就是当地的就是因为去的这个游客特别的多，尤其是赶到国庆节这个时间段，你几乎就是找不见房的那种节奏。但是不过还好的是有一点，现在呢又是有一些这个房车的营地在那边扎着啊，所以说是你就可以也可以去选择就是房车啊，这也是一种选择，对吧？要么就是选择就是有很多人我只是为了我图方便，然后我就在当地住，可能就不是要求特别高了，就住三星的啊，这种的一个标准的，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就是你在当地你选择的这个有很多种的选择，住宿是没有毛病的，对吧？吃吧肯定是以牛羊肉为主。 到那边是不是得租个车更方便一些啊？ 就是说当地的交通它是这样来办的，就是说当地的交通啊，就是说它有可能比如我接完你这波人之后，你从就是这个一道桥然后到八大桥这个时间段，你是用不着他车的，他可能又去忙活别的事儿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你租车也不可能从这个地方去租啊，就是你租也最多限定你是从额济纳的这个区这个旗额济纳旗去租啊， 就是我在那边比如说我租一个自驾的车， 对，可以的，可以 是吧， 可以的，但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几个景点也不是特别的 远，离得特近的时候， 对，也不是特别的远， 景点里头它本身就有那个观光， 有景区观光车， 它也不会让你自己那么， 对，你自己开车是进不去的， 对， 明白了， 对吧？除非说是你说哎我就是那种穿越，但是那种像那种比较就是穿沙子的那种车，可能咱们自己一般情况也不方便去租，好多都是些特别喜欢玩沙子那帮人去。 来，那说完了额尔古纳，咱们抓紧时间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条线吧。 咱没说额尔古纳， 没说额尔， 咱说的是额济纳。 额济纳， 对对对对， 我跟哥想的一样。 来来来，咱们抓紧时间再说 另外一条啊，另外一条， 然后我们就是其实就是从这边的话就是不走回头路，然后就是整个往青海方向去走，因为中间会途经张掖的七彩丹霞，还可以到敦煌去转一下，所以说是从顺着这条线，然后就是从嘉峪关，然后再往回返，然后一下返到这个青海，从青海你再选择，你从西宁你要往回回的话，这个交通可能就好很多了，不管说是坐飞机坐火车，你这个都存在， 对 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整个这样走一下来之后，这是一个走一圈，如果你开车的话，这一圈下来可能你回来就得做一次保养， 对，但是走至少波说的就是这条线，如果您要是说比如说先坐飞机比如到青海， 对， 然后从青海那边您落地之后租一辆车，比如说去张掖啊，包括去如果要是赶上那什么看油菜花啊等等，这些可以连成串， 对， 都可以看， 这是完全可以连成串的， 是是是， 但是就是需要你的时间，那么你这样走一圈的时间差不多下来之后十天的时间，我就给大家规划的已经很清楚了，这样一下就需要十天，如果你要再连上那个还需要再加两到三天的时间，所以说整个西北地区它应该属于 比较辽阔一些的，它不像南方的小镇，哎，一个小镇和一个小镇之间，哎，它大概走不了多长时间，三个小时、俩小时，这边随便走一下，可能就是七个小时、八小时的车程，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是就是大家再去选择走这种线路的话，就是一定要考虑清楚了，就是西北它不如同于像我们的南方的一些地方，啊，它可能就离得比较近，那西北的地域比较辽阔， 对对对， 啊，所以说是就是正常走四个小时以上，属于正常的这个。车程行驶， 对 对， 各有各的好。反正当初我开车去那边的时候， 嗯， 比如说因为到青海了嘛， 嗯， 然后开车要翻就是所谓的高原地区， 对， 然后走盘山，哎，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对对对， 还真是挺好， 对。 然后包括你到山顶以后，你发现，嗯，阴天了，下雨了。你从那山上下来以后，哇，艳阳高照， 哦， 而且真的不堵车， 哦， 人特别的少。哎，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是， 对， 经常玩南方的朋友们可能觉得南方啊就是小精致，对吧？然后它比较的有灵气。 嗯， 那去到北方呢，尤其你又有沙漠又有高山，而且它的那种高山不是很突兀的，噌一下就出来了。 嗯 嗯， 它是连绵不绝的，坡还是很缓，但是山巨大，体积巨大。 对对对，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西部的壮丽。 嗯， 就如果喜欢这样的，尤其是您喜欢那种喜欢拍照的，像胡杨林，我那时候是去奈曼，奈曼旗它有一片胡杨林。 嗯， 那真的是属于随便拍。 嗯。 都是明信片， 对，而且我就把它调成那个黑白的模式， 嗯，哦， 哦，倍儿漂亮，就你随便按，最后都把我们拍的都这样的，怎么拍都好看，哎，就找个不好看。 波儿不是说了吗？就是 你 怎么拍的都行， 对 对， 嗯，最后你就都得说，哎，这地儿别拍了，吐。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到处可能会看到这个胡杨的这种感觉， 哦， 对吧？ 哎，这样波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离告一段落可能也就剩下四分钟的时间，刚才你不是说还有一条你这次发现了一个沟啊，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哎，对对对， 因为这个沟它现在目前还不是旅游景区， 好，特别好，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原生态，就是如我是一个山西人，然后我到这个地方，我的感觉说，哎，这个有点像林芝的那个看桃花的那个位置， 真的呀， 啊，对，有这种感觉的，而且就是它原生态的，还有一点雨崩村的感觉。 嗯，行，别铺垫了， 啊， 开始， 嗯。就是说，它位于这个山西省的这个沁源县。啊，沁源县，然后一个 沁源春雪的沁源吗？ 对对，就是那个沁源，源就是那个源头的源，就是沁水， 哦，源头的源， 对， 啊， 沁水河的源头。 嗯， 啊，就是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位置，在正好是沁源县的一个景凤乡，跟山西的平遥几乎是快要打交界的一个位置啊。但是这个位置呢，它平遥是非常的火，当然它是一古镇啊。但是对于这块来说，就是为什么它第一个，它的整个石花林。啊，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第二个，它整个中间有一条沟，这个沟的名字呢，就是我觉得我取这个名字应该也没什么错啊，也没什么，它也没什么正儿八经名字，就是哼哼沟啊，就是因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哼哼村，还有棵哼哼神树， 不是真叫哼哼村啊？ 对，就是那有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哼哼。对，就是叫哼哼， 就是哼唧的哼吗？ 对，哼哼唧唧的哼哼唧。为什么说呀？就是因为这棵树了，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凤凰一样的这种的这个一个松树。然后就是你从底下看过来是这样子。然后晚上了，就是有刮风嘛啊，这是一条沟里边刮风的话，这个树了它是就是说发出嗡嗡嗡这种声音，当地人都给它叫哼哼树，哼哼神树。 啊，其实就相当于跟起了一个别称似的， 啊。别称。那么这个村子了，然后正好是它有两条沟的这个沟域，就是往里边走的话，我只是走了大概，因为我时间太紧张了，当时在啊，我只走了三分之一，我真的想把里边全部走完。关键这条沟里边，你看它什么黑山羊啊，它这个是整个是在这条沟里边遍布到处都是，还包括一些牛，直接村民们好多就把这牛就直接放里边不管了。 哦， 啊，里边也没有人去， 哦， 啊，然后呢，整个有草地，有原生态的森林区，还有包括你，因为什么说就是原生态，它的石头上面都长花了， 哦， 啊，树上面的树花都存在， 嗯， 所以说再加上它还有一个溪水，这算是沁水的源头其中之一个源头的位置， 嗯， 啊，而在景凤这个乡里面呢，它这个位置，应该全县一共是六个源头，然后他们这个，不是。

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整点又到了，所以呢我们一周一度的周五欢聚有毛铺活动又要开始了。 准备了啊，准备了啊。 哎 啊，因为啊那个上一时段我们都说了是在整点开始的。 是的。 所以我们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的好多听众还一直在喊着口号，比如说像大老白。 啊， 至少喊了不下30-40遍。您心里肯定想，怎么中奖几率这么低呢？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开始。 是的 啊， 您这个力气有点白费了。 来，各位准备啊，听到我们说开始，咱就可以进行了啊。 是的， 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了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 简单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玩的方法。 好的， 首先您要在您的微信朋友圈当中，您得先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之后然后点开，点完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发语音了。 对 啊，发送这个语音呢一定记住啊，是文字，不 这不 是语音啊。因为刚才我看到也有朋友在发文字是不对的， 对，是语音、 对，语音说什么呢？ 周五，你等会儿，我打开看一下啊。周五欢聚有毛铺， 哎，您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或者是毛铺酒一瓶，而且真的中奖几率是很大的， 是相当大。反正刚才我喊那个没中啊，都给大家机会吧，我就不喊了。提醒大家，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另外呢，获得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你要填写资料才能够正常领取，所以要祝大家好运。 哎，另外呢我们也说了，参加这个活动的最好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朋友，而且您就在北京，您要说我出差了啊，我在外地，到点了我也参与喊，不行，因为我们有位置的定位。 对， 所以您可能就算喊了可能也是白喊、啊、 还有今天我们这个喊红包的活动啊，如果您已经中了2个红包了，您就歇一歇，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因为每个人只有2次获得红包的机会。 对， 好吧， 您要是说哎呀那我没玩尽兴，明天，明天还有， 明天就是红包涨的可不止一点点， 是明天是100元， 哎，是一个大礼包送给各位。 是的 啊，好嘞，咱们就开始喊起来吧。周五欢聚有毛铺，各位喊着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如约而至，届时呢很多著名的主持人将会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将会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方式，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资源会的这个官方微信，北京电台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好了，那大家在发着语音互动的同时，我们也要请出我们这一节的嘉宾。 是的，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李曙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欢迎。其实无论是房山的朋友 啊， 还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朋友，其实对云居寺都不陌生。 是吗？ 是的， 我离那边不远，但是呢听说过啊，但是还没有幸去那儿转过，没有去过。 没关系，今天介绍完了之后你肯定有兴趣去，而且咱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对这儿都不陌生。 嗯， 那比如说像我，当然我小时候去过 哦， 然后那个在之后可能去更多都是妙峰山 哦， 啊，妙峰山，然后比如说像羊多杰， 哦，那是经常去， 不也专门写过这个地方的一些文章 哦， 啊，所以我说身边的朋友对这儿并不陌生嘛， 对 对， 而且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对，这个我刚刚知道了， 对，然后用几个词能够形容一下云居寺，第一，历史悠久，第二，宏伟。大 对， 收藏品众多， 对对对， 就是所有这些都可以说， 人家是还了解我们一次， 是是是是是，嗯，所以今天正好请李主任来再次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就是给我们这些给我这样的不太了解云居寺的，想要去转一转的，咱们介绍一下，好吗，李主任？ 可以可以， 嗯， 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云居寺，实地呢到云居寺去看一看我们云居寺的真实的这种情况。云居寺呢，它地处在北京的西南房山区的境内，它紧毗邻于十渡这种自然的风景区。云居寺呢，它最早呢建于这个隋末唐初，距今现在已然有了1400年的这个历史了。因为寺内呢珍藏有14278块石刻的佛教大藏经，所以说呢被世人呢所瞩目。石经的刊刻呢，它是从隋朝开始刊刻，历经了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共刻的是14278块， 就是中间没断过， 中间没有断过，而通过在这个整理之后呢，它是1122部3572卷，一共刻有佛经的是这么多，要是说它的字数来说呢，那就是3500多万字，而且呢在上个世纪在出土之后呢，经过专家和这个专业人士的整理之后呢，发现呢这3500多万字呢，其中呢没有一个错字和漏字， 哎， 真的 啊，咱们都说万无一失万无一失，但是呢，这可以说是3500万无一失，但是非常之精准。 这些都是云居寺的僧人们一直自己刻的吗？ 这个是历代的六个朝代的僧人呢去负责他的这个倡导工作，然后呢发心于社会，然后呢也得到当时的一些政权机构的这个支持， 明白， 使得这项工程呢能够延续了这么多年。而且呢在这个刊刻过程当中呢，他呢这些僧人呢可以说呢就是克服了很多的这个困难，最终才成就了这么一部非常宏伟的浩大的这么一道试卷，非常非常难得。 好，那我们的问题慢慢就开始问了哈。 好， 因为我相信您既然是咱们那儿文物管理处的，对咱们那儿应该非常的了解。 对， 您在那儿干了多长时间？ 我在那儿工作了今年30年。 哎呦，那我们问的这些问题您肯定都耳熟能详，都脱口而出啊。好，先问您一个最难的问题，那个从这儿如果要是开车去的话怎么走？ 您从这儿开车的首先要走现在的这个找到那个就是以前的京石，就是京港澳这条高速，然后呢到这个延村这个口下道，然后再转到这个现在新修的这个京昆高速，就是 G5，然后呢走到这个叫云居寺长沟这个口下道，那就离云居寺呢还有几公里的路程了，很快就能到达我们云居寺这个停车场了。 就您说的这些出口都会有咱们 都有咱们这云居寺的相关的标识， 路牌是吧？ 路牌。 好，哎，门口停车的地方有多吗？ 停车位没有问题，因为每年我们的客流量是很大的，所以说呢要满足游客的停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工作。 好，另外一个这也有点难，我觉得那您可能也不好回答， 尽管问 啊，您说 你是他们单位的吧？您觉得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云居寺最好呢？ 云居寺呢是一个和其他的自然景区不一样的一个景区，因为呢它是依托于这个文化文物为内涵的一个景区，它云居寺呢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非常特殊，四周呢都是群山环抱，而且呢就是苍松翠柏呢非常非常秀美，在一年四季当中呢它每一个季节的景色呢它都是不一样的，开春的时候呢四周的山是翠绿的那种颜色，您去了之后呢感觉到空气是非常清新的， 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那种舒服的感觉。那一时间您去呢，您既可以踏青呢，又可以呢感受佛教文化的那种氛围，它是一种一种这个感受。夏天去的时候，尽管呢就是夏天的天气很炎热，但是呢我寺前呢流淌的那条藏引河呢，能够瞬间给您带来那种清澈的那种清静的那种心理啊，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种感觉。特别是在聆听到寺院里边那种钟声和这个佛号的时候呢，你感觉对心灵是一种净化。秋天的时候呢，这个山上的一些，虽说云居寺啊四周的山上呢这个红叶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相应的一些其他的像火炬树的这些树乔木呢，但是它到后秋之后呢也是一种红的颜色，虽说不多，但是呢它也能装点出秋色的云居寺的那种美景。冬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有下雪的时候呢，云居寺这种白皑皑的这种覆盖之后呢，您感觉到是一种真正的震撼的一种展现，非常非常的让你感觉到舒服。 而且去云居寺啊，你可以穿着串的玩，就比如说在云居寺啊，你感受了这种佛教的文化呀、历史啊，浸淫其中以外，哎，从那儿出来，你可以去十渡啊， 对 啊，包括像房山其他非常有名的那些旅游景点，哎，你都可以穿着串 都可以，都可以， 而且交通非常的 非常的便利， 是， 它的这个四周的景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房山呢是就是一个景区很多的一个大区县， 对， 所以说云居寺呢地处这个位置呢，它可以毗邻着十渡自然景区，还有上佛山国家的森林公园这种景区，还挨着一些熔岩溶洞，像石花洞啊、咸溪洞等等。所以说呢，在云居寺玩完之后呢，您看完了云居寺众多的文物文化，然后呢礼完了这个佛之后呢，您可以呢到其他的景区呢去自由的呢去放飞您自己的那个周日的那种心情。 对，因为像北京周边的寺院很多， 对，很多。 然后这些寺院其实大家去那儿，比如说可以祈福啊，然后去那儿赏景啊， 对 对, 对， 包括休闲啊， 对， 其实很多思路都可以完成， 都可以，都可以。 但是呢，因为这些寺院就像饭馆似的，饭馆有我说我们这儿主打菜啊， 对对， 类似你比如说一说到那个雁栖湖。啊，然后就会想到啊，那边的哪个寺院啊，据传啊说，女同志去那边那儿啊， 求子的 不是，就去、我说雁栖湖边上的那个 的 不，就女同志去那边啊，那个我希望怎么的，很灵的啊，因为祈福嘛， 哦、 祈福嘛， 祈福， 然后再其次妙峰山啊，像你说的求子的，哎，据说还挺旺的，啊。像咱们这儿主打的是， 云居寺呢是一个就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里边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出家师傅呢来日常呢管理着这个宗教活动这项工作，云居寺呢每层大殿呢都有明代的紫铜大佛，云居寺呢在1942年的时候呢毁于日军的炮火，在通过咱们这个各级政府的这个共同的努力之后呢，在1985年开始修复，1987年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对外呢就是接待游客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把这个一些明代的紫铜的佛像呢，来运抵了云居寺，在每层大殿呢，进行了这个配置。虽说寺院是这个后期建筑的，但是呢，佛像呢那是几百年以前的真正的这个文物，所以说它是国家的一级文物。来云居寺，这个进香的一些信众呢，都有抱有不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目的，因为云居寺作为一个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呢，满足着就是世间这些信众的这些需求。云居寺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大殿呢，叫毗卢殿。像一般的寺院可能呢就是 对，主殿应该是那 应该是大雄宝殿 对 吧， 对， 但是呢云居寺呢可能就是和其他的这个寺院呢有所不同，它的主殿呢是毗卢殿，这个毗卢佛呢就是一个光明智慧的一个象征，叫毗卢遮那佛，就代表着智慧和光明，所以说呢这个好多的这些信众呢为了给自己的未来乃至于孩子们的这智慧增加一些这个灵感，所以说呢每年的时候可能要在特殊的时段或者自己期盼的那段时间来到这个云居寺之后呢，在这个大殿里面呢把自己的需求或心愿呢向 我呢进行一个阐述， 对， 期盼着自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就是祈福嘛， 对， 希望有一个好彩头， 好的彩头， 哎，是的，是的，是 这 意 思， 对，心里是个寄托，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李主任说的那个大殿供奉的这个跟其他的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另外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哦， 就是他 的坐像是 寺院的坐像是不一样的， 对， 哎，这个很有意思，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那一般的寺院都是坐北朝南，但是云居寺呢是坐西朝东的，是很特殊的。因为呢，云居寺呢它地处在一个群山之中，首先呢它是顺着山势而建的，按照古代这个叫是建筑的这种风水而言呢，它就叫着叫后边要有靠，前面呢要有一个罩， 嗯， 后边呢我们这个寺院后边呢有一个山叫后主山，前面呢有一条河呢，就是刚才我在给您介绍的叫障隐河，前面呢有一条很好的这个泉水的一条河，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自然风水的一个现象。但是按照它的年代来说呢，云居寺呢建于这个隋末唐初，当时这个云居寺的地理位置地处在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涿州的这个范围，当时还是在幽州的叫幽州的这个范那个境内，当时呢幽州呢属于契丹人的这个辖区，啊，契丹人呢。他是一个这个游牧的一种民族，他把太阳呢视为神， 嗯， 所以说这个寺院呢当时可能是因为受这个民族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寺院呢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呢建造了这么一座寺院，所以说他这个造成他现在的一个坐像是坐西朝东的，很特殊。 好啊，其实我看到资料啊，云居寺还有很多很多的独一无二之处， 对 对对对， 啊， 有 好 多 之 罪， 对， 有很多之罪。 一会儿咱们再慢慢的聊， 可以可以， 好吧，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接着来介绍一下，了解一下啊。据今天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的房山的云居寺。刚刚说到了很多独一无二之处，包括它的坐像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啊，另外呢好像还有很多，比如说云居寺之最。 对。 我觉得也确实，因为你想它的跨越的年代那么久远了， 是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寺院所无法企及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有一些独特之处。 独特之处。 来挑几个，您跟我们说说呗。 可以。像这儿可以，在这儿可以向各位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第一个之最呢，就是我们云居寺收藏的14278块石刻佛教大藏经。刚才也介绍了，这14278块石刻佛教大藏经呢，它石刻于隋朝， 嗯， 到明末才结束，一共刻了是1039年， 嗯， 延续了6个朝代。所以这个呢，到目前为止呢，是世界上存放数量最多，而且也是就是所有包含经书最为全面的一部就是石刻的佛教的这个图书馆，非常非常全面的一部， 全是 全面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大藏经，非常之珍贵。所以说这个是恐怕在所有的寺院当中是仅此一例。 是，就比如说你去西安， 嗯， 因为西安那边也有，但是呢，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它那个石头可能保持的不是太好， 数量也比较少， 哎，是的， 数量也比较少， 是的， 云居寺 包括有很多的。 就是爱好者吧，比如说都去那边去踏这些，哎，去这些文 都 会有，都 愿意去踏，因为它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呢，实经在坎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包容了，就是融汇了很多的那些书法家的这种风格， 对， 像颜真卿的呀，欧阳询 的， 柳公权的呀，都有，所以说呢，大家对他这个字体的演变呢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说呢，大家呢都是慕名而去，一部分呢是欣赏他的书法，一部分呢是追寻着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尽管它是佛教，但是它也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的延续。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宣传这个石经，使得这个石经呢更好的得到一个保护，云居寺历任的这些这个管理者呢，通过不断的努力呢，和工作呢，包括领导的给予的关注呢，我们把石经的整个的刊刻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价值呢，我们给它归结出了一种叫房山石经的精神。叫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简单的十几个字，可以说呢，涵盖了很多的这些内容，也能够体现出来这宗珍贵文物的重要性。 现在这些石经在云居寺里边是怎么展示？大概展示了有多少？不可能所有的全部都展示了吧。 云居寺呢，一共是14278块石刻佛教大藏经，它是分为两个地方保存的。寺内呢，现存有10082块，有一个现代化的石经地宫。因为石经在1956年出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现在新建地宫的这个地方呢，出土的， 就从那儿挖， 就从那儿挖出 来的。 然后后来呢，因为在咱们室外呢，就是待了几十年之后呢，存放几十年之后呢，有风化的这种现象。那么呢，国家呢，包括咱们这文物管理部门呢，为了更好的使这宗文物呢能够得到保护呢，就采取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呢，最后呢，还是选择呢把它回归到以前的这个地穴， 从哪儿来去？ 回哪儿去？但是呢，这种回藏呢，也是有一种科技的含量在其中， 还是为了保护的。 对，为了保护的，就建造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地宫。这个地宫呢，里边这当时就是充有99%的氮气，恒温恒湿抗震，这样的话呢，能够延缓石经的风化，使得这种文物呢，能够在几百年乃至于1000年之后呢，能够存在。 好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一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 好， 这只是云居寺众多之最当中的其中只有 一个，对，一个， 其实还有很多 很多很多， 这可能很多去过的朋友我估计都未必知道。 对对 对， 不是能看到那么 比如说我 欢迎您再去，欢迎您 终于和我来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是是是 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走进了解房山的云居寺。 好 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聊一聊。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欢迎各位回来啊，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房山的云居寺。 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节的嘉宾， 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的副主任，在云居寺已经有30多年的工作经历了啊，李曙平李主任，欢迎您。 好，谢谢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 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多去啊。 对，欢迎大家常去。 因为刚才在上一节的时候，其实说是考，其实是希望让李主任啊，就是显摆一下。我都说了，特别难的问题啊，那个什么时候去合适？李主任也说了，春夏秋冬四季都赏的是不同的景色。 对对对， 对吧？ 很特殊。 是是是，当然在此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我们的周五欢聚有毛铺到现在我们又把后台的门已经关上了，要告一段落了，所以大家不要再发语音了。当然了，大家如果要是说哎，云居寺我曾经什么什么时候去过，我有什么什么样的感受，包括您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李主任，其实都可以发上来啊。 我估计大家伙啊都想着让李主任赶紧介绍。因为可能啊好多去过的都不止去过一次的朋友都我怎么不知道， 对呀、啊、 对不对， 可能会有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咱们慢慢听啊。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进行了，届时呢有很多的著名主持人将会变身推介人，通过非常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将会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相关领域也好，还有一些可能我就喜欢某某个主持人，或者我就想看看你们怎么玩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您呢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报名当中了。最终能不能来到现场呢，我们也是祝您好运吧，好吧。 来，我们在上一节让李主任说了一下咱们云居寺之最， 之最， 对， 其中一最， 其中的 说到了咱们的这个碑文 石经， 石经啊，就说了好长时间。 对， 而且我也觉得好遗憾，好遗憾，因为咱们藏起来的这些应该都不是对外的吧？ 现在可以参观， 可以参观。 就这个地宫 是山上 的 呢，刚才就是没有介绍完。山上呢，还有一部分呢，属于那种用石洞收藏的、封闭的。 是在 山下 的，是在石洞里边的， 对，石洞里边的。山下现在是可以对外开放的， 哦、 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云居寺在1999年的时候呢，将石经呢进行了二次的回藏，就认为呢，大家认为呢，石经回藏了就看不到了。实际上呢，在这个石经的地宫当中呢，它有它自己的参观廊，可以透过玻璃窗呢，还可以看到就寺院当中，就是在地宫当中珍藏的10082块辽代和金代的石刻佛教大藏经，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因为回藏的时候呢，是按照出土的顺序，这样一一的回藏到地宫当中的，大家一看还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种文物。 好，这是其中一最。 对，这是其中一最。那么还有呢，云居寺除了有石经之外呢，还收藏有22000余卷的这个明代的纸卷经书。这也是 这些不好意思啊，我多问一下，这些纸卷的经书是从这个碑文上踏下来合成的？ 这也是这个明代的一些这个经书啊，后来呢就是被收藏在云居寺，由我们云居寺文物管理处进行这个妥善的保存。那么为了更好的呢，让一些游客和一些喜好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些人呢，能够了解这些懂这些这个文物呢，我们呢在收藏之后呢，通过整理之后呢，现在呢有拿出来的其中的很小的一小部分呢，向那些游客和信众呢进行这个展示和开放，让大家呢能够了解明代的这纸卷经书的实际的真实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这部分纸经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展馆，就叫蛇血真经馆。这个展馆里边呢，就是在明代纸卷经书当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就是刺破舌尖血而写的这个佛教的经书，所以说呢，一些人看到之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很难得，也期盼呢，将来呢，包括主持人二位啊，还有咱们那些听众朋友们呢，有机会呢，到云居寺呢，再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些文物。可能有的人到过云居寺之后呢，并没有真正能够注意到这些文物的重要， 只是大家一看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呢，通过今天的介绍之后呢，希望大家呢能够自己呢亲身的再去看一看，或者是带着咱们自己的孩子啊。 李主任说的这个我也不知道， 因为当时呢您是没有注意这宗文物， 对对对 对, 对， 他是感觉到很一般，可能但是呢它的价值那是非常非常 高的， 是的。 所以听您这么一介绍，哎呀，我觉得真是值得二刷三刷， 是是是， 对， 这感觉就像是佛教文化的图书馆一样， 是， 对，就是它的馆藏太丰富 了。你还记得咱们前两年咱们去厦门？ 啊， 然后 普陀寺， 哎，然后去人家的藏经阁呀， 藏经其实那个已经算是保有量不少， 对， 但其实也跟这个，我觉得能有四分之一，大概它的数量应该，我记得当时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000到几千册， 对吧？ 差不多是这样。 云溪寺收藏的很多，而且在这些纸卷经书当中呢，还有这个汉藏合璧的一些经卷， 哦， 也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也是很难得的，文物价值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好，哎，像这些，比如说我看到碑文上的这些经书啊，包括我看到这些纸质的，我能不能在云居寺？因为我现在去踏不可能了， 不可能， 因为都是一级文物， 对 对， 我没法去现场去踏了。 对， 那云居寺我们能不能买到一些它的一些踏的一些作品等等等等的？ 在云居寺呢，有一些这个，就是您像您主持人说的这些所这个文物的这些所叫复制品的这些复印件， 哎，对， 也是可以买到，但是 可以买到， 绝对是就是通过一比一复制之后的这种复印 件。明白明白明白。 因为现在国家的这个文物法要求是比较严格的，禁止呢在文物上进行一些拓呀拓的这种行为， 明白， 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去遵守它。 好的，这是第二罪了。 对，这是第二罪， 都是跟经书有关的。 这经书有关的 还有吗？ 还有云居寺呢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唐塔， 唐卡， 唐朝的佛塔 啊，哦，唐 朝建的佛塔， 哦， 它是石制的，全国呢唐塔也不是很多，北京地区最老的那个最古老的那个唐塔呢就在咱们云居寺的北塔的西北角，叫唐景云二年的一个塔，就是建于公元的是711年，它是比较早的一个唐塔。云居寺呢一共有唐塔呢有7座。 这些就是我相信啊咱们肯定通过专业的手段啊才能知道啊，那这个塔肯定是有多少年历史。 对，它上边呢有它自己的年号的记载，因为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相关的碑文的这些说明，它能够准确的描述出这个塔建塔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呢，这个年代呢基本上就是可以断定了，是不会有出入的。 寺庙的那些塔呀，我不知道跟唐塔是不是一个功用的，比如说塔它可能就是存放舍利子的。 塔的这个功能呢在寺院里边呢是从最初呢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功能是不完全一样的，它是一个就是外来的这么一个建筑， 外来的 就是它塔呢在古印度的时候呢它就是叫就是说实话那个塔呢就是最早就是坟的这个意思， 就是 僧人 圆寂 之后呢， 对对对， 作为这个存放骨灰啊或者什么一个 地方 建筑，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佛教的不断的这个发展之后呢，它的职能呢也在做一些这个变化。第一呢，首先呢它是原来的功能呢还有具备，就是它就是叫坟的这个功能还具备，就是一些高僧大德去世之后，包括咱们到少林寺看到的一些它还是存在的，这个功能还有。后来呢它有一些就是叫寺院的标志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一个寺院呢它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一个建筑，所以说呢一般塔呢后来就变成了这种的功能。云居寺呢其中有一个辽塔呢可以说是也算是一个之最。因为呢它的这个建筑的形式呢很特殊，它是叫我们叫给它起了一个就是通俗易懂的一个名字，叫钟鼓楼式的一个辽塔。因为这个塔的建造呢顶部呢像一个倒扣着的一个大的铜钟，钟的下边呢是一个很大的敲的那种圆鼓，鼓的下边呢是那种建筑楼阁，所以说呢这个塔的风格呢可以说呢在这个地区呢这在咱们全国呢都是为数少见的，大家看到之后呢可能感觉到特别是对它上部分的建筑呢有一些 疑惑，因为他和就是一些这个尼泊尔啊那些风格呀、啊、基本上要接近一些，但是呢他通过这个在这个地这个云居寺的这个屹立这么多年之后呢，特别是通过我们后期的这个环境的整治啊，寺中呢有它的翠竹，在翠竹影印之中呢，这个塔是非常非常的秀美， 嗯、 也是我们云居寺现在对外的 logo， 哦、 很特殊，很漂亮，很俊秀，而且呢塔的中腰部分呢还有一些篆刻的一些月饰，往下边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圈这个佛迹与砖，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而且就这些佛迹与砖呢，还有一些小的传说故事。那么呢，您要有机会到云寺之后呢，通过我们的现场的这个景观的说明，包括导游员的这个介绍，您能够准确的了解北塔佛迹与砖的这个由来， 嗯， 很有意思。 哎，那咱们是不是得因为就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嘛？ 对， 咱们肯定就是。定期的对这些塔就要进行维护啊修缮啊得有吧、 云居寺作为一个文物的为主的一个景区呢，不断的对文物的进行着这个监测和这个保护，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好的这种科技的手段，比如说在我们石经地宫当中有我们自己的针对这个湿度包括它这个温度的保证它恒湿恒温的这种监测的这种仪器，在室外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工具呢，对它的湿度温度呢进行一些监测啊，而且呢，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有专门的这个业务有工作人员呢，定期呢进行一个巡视，防止呢游客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然的这些现象呢，对这个室外的一些碑刻呀或者是塔呀造成一些损坏。 对，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文物单位呢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因为云居寺呢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我们的职能呢、就是以保护文物为主。 嗯， 好，也有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 嗯， 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让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 好， 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是轻舞飞扬问了，说云居寺坐公交怎么去啊？方便吗？门票多少钱？提李主任有优惠吗？ 99折。 这个云居寺呢，它的交通呢，基本上还是比较的这个顺畅和便利的。 嗯， 要在室内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在天桥那儿乘坐917公交车，到达房山或者良乡之后呢，换乘有一个叫专线的12路，房山区的一个12路呢，和31路，就可以呢到达云居寺景区的路口，离景区呢差不多还有200米，但是这个十二路呢，可能就是间隔时间呢稍微的。长一点，每天早晨的时候呢，在您假如要在良乡的西门下车的话，等着乘坐的话呢，可能就是早晨呢有6点半、7点半、8点半三班车可能能到达云居寺。您要是在房山，但是还是良乡呢比较顺畅一点。假如说您要是说乘坐917到这个延村站。延村出口下车，因为917呢大部分都是经过京港澳之后呢到延村呢首先下落，那么你可以在延村这个车站去等候这个十二路，从这个良乡西门到延村这个车站呢差不多行车时间呢是10到15分钟，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呢您推迟10到15分钟呢就能赶上这个到云居寺的专一的这个12路和31路这辆车。 嗯， 好，哎，那咱们 门票呢，我们现在一直呢就是在门票是4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现在推出的一些这个优惠的政策，您可以查询云居寺的官网，看看里边的实际呢，你可以了解云居寺现在对游客的实际的优惠的标准。 好，哎，咱们那儿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佛塔， 对， 有舍利子吗？ 云居寺呢，是有两颗被世人所瞩目的佛肉舍利， 佛肉舍利 。但是呢，现在呢，通过这个专家的这个认定之后呢，我们这两例佛舍利呢，在我忘了是哪年了，我们在云居寺展出了十天，当时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舍利呢，一般的舍利呢都是供奉在塔呀，或者是一些大殿里边去收藏，但是云居寺的这两例佛舍利呢，是收藏在一个山洞里，也就是刚才我跟二位主持人介绍的，叫山上的有九个藏经洞，其中一个洞呢叫雷音洞，在雷音洞洞的中央呢，有一块拜石，在拜石的下边呢，在当时的文物管理人员在1981年11月27号整理这个洞的地面的时候呢，无意当中呢，就是打开了这个下边这块地区这块石头，然后从里边出土了两颗呢佛的 舍利，而且肉身。 但是现在呢，就是叫佛舍利吧，就叫佛舍利吧。因为也是很难得，因为当时呢，云居寺呢，保存条件呢比较落后，因为它是81年，所以说呢，这两例舍利呢一直在咱们这个北京人民银行的地下金库里边去存放，那儿保护条件、保存条件还 是 比较对比较先进的。后来呢，为了就是让世人了解这两例舍利的这个价值，包括呢也满足一些信众的这种需求呢，我们呢就是把这个舍利呢通过这个展出的方式呢向世人呢进行了一次这个展示，大家呢还是比较认可，而且呢当时的效果呢也是非常非常轰动的，很难得。 好，因为最后可能时间不太多了，您能讲讲比如说近期，或者说因为包括像春节等等， 对， 都会有一些 活动。每年的时候呢，云居寺作为一个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它有这个弘扬和传承文化的这个义务和责任，所以说呢，我们云居寺呢，在依仗的这个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之下呢，不断的挖掘着这个一些民俗的文化的内涵，所以说在每年的时候呢，我们在腊八的那一天呢，我们会搞一些喜闻乐见的传统的民俗的舍粥的这种活动，而且呢这个活动呢我们到现在呢已然延续了十几届，它的社会反应是非常非常良好的。在每年的这个正月初一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主持人您是否了解呢，我们在这个云居寺的正门口呢会举办一种叫彩穗的这么一项民俗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因为要是说老一点的上了岁了可能都了解这彩穗的这个活动，就是弄一些芝麻街放在这儿，因为芝麻街是一节一节的嘛，叫步步升高节节高的意思，所以说呢大家呢也愿意去参与这种活动。同时呢在每年的这个正月十五呢，云居寺呢依赖了这个正月十五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节日呢，我们呢在那个寺院当中呢会举办一些舍元宵的这种游客就是参与性很强的这种活动，包括后期的一些端午啊，舍一些粽子呀，八月十五舍一些月饼啊，包括在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茶柳带柳的这么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的推广呢都得到了大家的这种认可。而且在这个2014年开始呢，我们又推出了一个就是叫就是快乐的童年的这么一个就适合于就是60年代出生人参与的这么一项活动，就是寻找失去的童年，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些铁环呐、焊尖呐、就是陀螺呀，包括一些这个所谓女当时的女孩子跳的皮筋儿啊等等这些呢，让这些就是稍微就是50岁以上的这些中年人呢，包括在上年纪的人呢，能够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能够找寻到自己快乐童年当中那种 儿时 的那种记忆。所以说 真好， 很是不错的， 真好。 好，听完您的介绍啊，因为我对佛教文化呀还是比较喜欢的，